教得土特区新闻报道。今日是6月3号星期二，先为大家报道今日的暂无新闻。由管理员交流楼发表的封锁违反版规会员临时议案，终于以大比数获得通过。会员可以随时动议封锁违规会员，但是必须要提供相关的证据。当公投获得通过，管理员将会即时封锁有关违规会员。根据议案内容，公投需要持续3个小时，并且取得另外5名会员和议和20个正评，而正评的数目必须要大于负评数目的3倍才可以获得通过。有会员指出，3小时的公投过于费时，效率不高，亦有会员担心公投泛滥，会员可以随时发起公投，日后恐怕有大量公投贴占据吹水台页面，管理员对此并未有回应。有关封锁违规会员的临时议案在6月3号正式生效，在生效之后1小时已经有3项动议，其中一项是有会员动议封锁一个名字为空白 ID13982 俗称空气人的会员，而公投结果获得通过，该会员封锁3日。空气人已经曾经多次大规模洗版，早已惹起会员不满。有会员早于临时议案仍然未通过之前，已经事先准备动议公投封锁空气人。而在公投期间，空气人再度大肆洗版，并且持续超过一个钟头。会员埋怨临时议案效率太低，未能即时制止会员洗版。有会员表示，一个小时的延误足以对讨论区造成很大的破坏。其后交流楼发起紧急修订，填补临时议案的漏洞。根据紧急修订的内容，如果风象公投取得50个正评，而正评的数目大于负评的数目3倍，即时通过，而不需要等待3个钟头。紧急修订获得迅速通过，管理员交流楼即时封锁了空气日，为期3日。有会员事后再度发起公投，企图永久封锁空气人，正评的数目仍然是一面倒，但亦有会员认为应该给予机会给空气人反省，而暂时无需要赶尽杀绝。另外有会员讨论新的方案提升执法效率，包括提议先将怀疑违规的会员短时间封锁，之后发起公投决定是否继续封锁。亦有会员表示，管理员不应该过度依赖公投，应该在适当的时候行使权力，省却不必要的程序。管理员对这些建议并没有回应。跟着下来为大家报道今日的报章头条摘要。多份报章包括明报、苹果日报、新报和星岛日报都以九龙湾启程村枪杀及自杀案作为头条新闻。其中《蘋果日報》和《星島日報》都報導槍手李德仁的女是近日介入影星李心潔和導演老公彭順婚姻的第三者李月彤，而警方在疑兇的家檢走包括電腦和3個槍套、35發子彈等一批重要證物，繼續作進一步的調查。而文汇报今日的头条就报道占领中环行动在6月22号占中公投，原本有3个公民提名的方案，之后再加上一个新的题目，并且批评这样是搬龙门。而大公报头条就报道反对派拉布新闻，并且引述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张建宗表示，因为财委会等多个委员会都存在拉布，预算案提及的福利金出商量都没办法在今个月和下个月落实。信报的头条就报道楼市消息，并且引述学者表示，由于住宅落成量开始步入高峰期，发展商卖楼的策略将会散得就散，加上购买力仍然薄弱，所以散货之余亦都不敢大幅加价，以免窒碍卖楼的气氛。城报就报道世界杯决赛各餐饮行业的准备情况，以及了解本港市民收看世界杯球赛时的地方、饮食习惯，以及是否赌波等等的选择。今日的新闻报道完毕。